干达共和国总统兼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组织主席于维里卡古塔穆塞维尼16号向境内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以总统、乌干达共和国政府、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组织和乌干达人民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卓有成效，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电文指出，借此伟大而喜庆的机会，对两国两党之间和睦良好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并再一次表示愿意与金正恩同志保持密切关系进行工作，以使这良好的关系根据共同利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祝愿朝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繁荣无穷，并再一次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